着患难叫肩膊剧痛，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。有人为怕告别春风，放弃过冬。每晚新闻几百吨，谁将好景催促成恶梦？仿佛有没有病痛，亦有病用。为何被逼必须开心，逼得更悲？为何还未呼吸，你便喘了气？风雨间，岁月干，每滴光阴一额汗，谁竟懒得抹干？污渍应洗烫，未洗烫，入梦时面容全变浪。不再讲，人需经过什么，会更加强壮。一刻不开朗，便沮丧，为失望而失望，这么紧张的心，怎能放？活到上那一对伴侣，如何疲劳仍沉溺工作里？有人害怕再没工作，无法进睡。那个胆敢不进取？谁因安居不安而顾虑？走得太慢，怕被这潮流冲去。风雨间，岁月干，每滴光阴一额汗，谁竟懒得抹干？污渍应洗烫，未洗烫，入梦时面容全变浪。不再讲，人需经过什么，会更加强壮？何妨任阴影压下来，心晴朗。光阴一额汗，谁竟懒得抹干？污渍应洗烫，未洗烫，入梦时面容全变浪。不再讲，人需经过什么，会更加强壮？何妨任阴影压下来，心晴朗。时代令天空塌下来，更会珍惜人。